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的东西。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北京音乐，九七四 Live Show。 12月的倒数第二个周日晚上10点01分，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见到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泽华。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嘉宾呢在今年下半年频繁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来，这位频繁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们用前面那个麦克。 哦，用这个。 对对对， 我忘了。哎，我怎么能忘呢？我可是频繁来到这个 对， 来到九七点四呢。 每次来都会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每次来都穿拖鞋。 不要大说实话。然后， 大家好，我是九七点四钉子户孟慧媛， 官方好朋友。每一次在跟孟慧媛聊的时候，都说经常听到她说她跟今天我们另外一位嘉宾一起去唱 KTV。 对，品牌挚友，品牌挚友，我是音乐广播听众。品牌挚友， 你不让手持那个话筒，这样听得更清楚一点。好，所以你跟他会经常去唱 KTV？ 我只跟刘贝玲去唱过 KTV， 因为我很少去 KTV。 你跟他在一起唱 KTV 是很认真的唱的，还是以聊啊或者是玩为主的 KTV？ 就我跟刘贝玲自己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 solo 全场，所有人只有坐着的份。 真的啊？ 对，我们俩在那，你是我天边。 这 KTV 的一疯狂面哈，这是你们在 KTV 会唱的歌是吗？ 对。 好，欢迎刘美玲 什么的。 来，我们用前面这个麦克。 第一次来吗？ 对。新朋友刘美玲。 Hello。哎呀， 你跟孟慧媛是怎么认识的？ 哎，怎么认识的我俩？ 太奇怪了吧？ 他先追的我。 没有没有。 哇哦，谁能想到出来这么劲爆的话题？ 你这个人适合做我的朋友 啊！ 你可太有意思了，刘美玲。然后 这像是他会说的话了。 对，因为我太可笑了，然后我就在旁边，我们俩挨得很近，但一直没讲话。然后突然 是工作场合还是 工作场合？ 我们俩一起去参加《这样唱好美》。 嗯。 然后呢，我为什么觉得他有意思？ 直接说嘛。 刘美玲，我记得那时候还真的是第一次看，我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好。你怎么跟我说来着？你第一次见我 很高冷， 啊、说 不讲话， 不讲话。 你是不讲话的人？ 他很不合群那种，就是人家都是打闹啊，然后或者聊天聊特别嗨，他就一个人在那儿。 你那天是有什么状况吗？ 没有，就是这样，就是一大片不熟的人，我可能就不太说话。 哦。 然后我为什么觉得我跟刘美玲能做朋友呢？ 因为他也不说话。 是因为能说吗？ 能说能说呗，都是朋友。 是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刘美玲她有意思，她我们不是去，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选手，因为我中间我拿了东西给那个选手吃，他也可能也不太知道，我也不认识我，然后可能就觉得我说、哎、我这里有东西吃，我说你一起吃， 是因为那个人饿了是吗？ 他自己说他饿了，然后我就拿了东西给他吃，你记不记得？他说哦，他说我不吃辣的，然后我也不吃这些东西，然后我说他就说，然后他说那你平常都吃些什么？他说哦，我不吃，我闻味儿就行了。然后我当时我 一个白眼翻上天， 我都看我头盖骨可以看到天，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又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好想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然后反正就是另外一个人过来跟他说说他说哎，我这里有那个辣的东西可很好吃。然后他站起来说就啊，我可喜欢吃辣的了。然后他说，然后刘美玲直接说去，你喜欢吃吗？你不是闻味儿就行了吗？我这个人可以，这个人可以跟我做好朋友。 你们俩绝绝子，真的。然后就开始勾搭起来了吗？ 后来因为我有点，我是那种录节目很鸡贼的，就是我、因为我会偷懒嘛，比如每一次我就会去，因为女孩子多，我就会盯着那个试衣间，只要试衣间空了，我就偷偷喊刘美玲，我说刘美玲快来走，我们来换衣服。 我是那种特别迟钝的，就每次可能都赶最后一个，如果她就是在节目里不帮着我的话，我就很难完成任务。 就是 对， 就比如干什么都我都会先去干完了，我们可以早点回去休息嘛。他不是，他就先在那坐着，然后我就先去观察，你知道吗？说快快快，摄影收机子了，收机子可以采访，赶紧去排队，我们就先排。 对，每次我们都能就是很早收工， 很早收工。 哎，这样人真的很适合做朋友，必须得有一个拉着另外一个去才可以。 对， 而且我还是偷偷那种，刘美玲还在那跟他们说，哎呀，这个东西不是，我就喊他，刘美玲快来快来。 好羡慕、 他也不知道我干嘛，我就拉着他，我说走走， 反正我也胆大，我就不管怎么样，就反正就跟他走了。 因为在现在的这个，好像大家越来越年纪大了以后，会发现交朋友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通常大家都会有一个礼貌之间的一个过程。 现在确实，只要你知道刘美玲，比如她出去玩什么的，她都会，她都会跟我说，说宝宝过来过来，我们去唱歌啊，然后就会问她都会有谁呀，我会问，然后他因为他知道我，因为我只跟他出去玩，然后他就说，他说他说你都认识，全部都是熟悉的朋友。 结果呢？ 是啊， 那就还行。 是的， 你的意思是我会骗他是吧？结果一去全都不认识， 就 A B 是认识，C D F G 都是谁？ 没有没有。 哎，然后他们俩唱歌还挺有意思，据说你们唱歌是就你们俩唱，然后还有一些人就在旁边负责听 啊， 跟点评。 对，基本我们俩唱完之后，大家也就不唱了。 真的是要点评的吗？ 没有，就是他，就我们共同好友嘛，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歌唱得好啊。然后或者是听了最近，比如孟鸿源的新歌，这首歌我听的，我觉得特别好听，你赶紧，哎，你唱一下这个呗，现场，就是大家会反反复复。 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每一次跟刘美玲去唱歌都很尖哦。刘美玲是我为数不多艺人朋友里面，她每次去 KTV 都点自己的歌。哇， 这个真的是很少。对， 他每次他 听说还有张惠妹也是，他每一次不唱自己的说，哦，不唱不唱，拿着麦克然后起来就开始唱自己的歌。 哎，他点自己的就算了，他每次他不是有一个那个大变活人那个魔术唱最炫民族风那个是什么 啊？对，就是最炫民族风那个改编的歌。 他每一次就是那个大屏幕上就可以放着他出来了，他还要那个主要是。最近民族风那首歌他还跳舞了，他还要跟着一起跳，就是从头到尾， 啊，你一定要还原呀， 就全部都要还原一遍。 哎，你这样说起来我们又看不到和听不到，就会很羡慕啊，很眼馋啊，很想看和听了。 一会儿咱们这样临时咱们加一个。 好，我们一会儿玩开了以后可以先开始哈。 对， 今天我们还是继续的跟大家来畅聊，一开始先知道他们大概的友谊的一个开始是怎么样的开始的，然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上来就先合唱一首歌好了。 哇，哪首呢？我们唱什么呢？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哇哦！ 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 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尘埃的风雪，我给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 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道理，更离不开你。你欣赏我所有得意的东西，再尝破我冷水，怕我忘形。你知道我所有丢脸的事情，都为我的美好形象保密。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哄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身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到更离不开你。 那个耶耶喔喔太有那个 KTV 的感觉了。唱之前的时候讲到他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像第一句歌词一样，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嗯， 哎，女生跟女生之间后来能成为朋友的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 反正听过好几个都是一开始好像看对方不太顺眼，觉得完全不是一路上的人，结果后来成为非常非常好的闺蜜。 没有，我第一次看刘美玲，反正我是觉得我肯定能跟她玩一块，因为 她看我挺顺眼的。 因为我是， 你经常能看人顺眼吗？ 我不是，我这个人一眼定生死，我第一次觉得我跟她肯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超超也是，超超也是，就是我的朋友都是我真的很用心去培养，然后他们也很用心能跟我一起玩出来的。 你是怎么判断他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对方是跟你可以玩很久的呢？ 因为我们俩 就是好看嘛， 真 的好看。 单纯因为好看， 对，不光好看还是很有实力。 可能因为看脸吧，我先追的他。 笑死了。 然后歌曲当中还有一句歌词，原来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 对，更懂得倾听。 真的是这样的吗？ 对，是这样的。 你们是彼此会讲很多事情的人。 刘美玲是我人生当中最不能得罪的一个朋友。 哦，他有你的很多黑料是不是？ 孟慧媛也是我这人生当中最不能得罪的朋友。 我俩绝对不能撕。 是可以上热搜的那种吗？朋友说，板娘跟美玲是好美女生认识的吗？ 对， 嗯，对， 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关系好的。 嗯，哎，但随着节目结束，友谊不会就变得疏远吗？ 我好像就是都是，就我， 因为工作圈也不太一样。 美玲呢？ 我们俩住得近， 这是一个好处， 但是也没有怎么见过面， 对吧？ 咱们怎么熟的呀？我们俩就是比较能吃到一块儿吧。 我问这个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人你们没有发现，就明明好像两个人在一个场合当中的时候觉得可以成为好朋友，但随着那 个 场合结束以后就谁也 不联系了， 其实没有媒介来把他们固定在一起了。 哎，不好意思，你像以前班级是没办法困在一起。 看你是不是真的认定我，可能有我的那个朋友圈就是划分的很清楚，就是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会比较主动。你看我肖一航十年了，一二年的花儿朵朵到现在， 对， 然后后面就是邓彦超啊。 你是不是一个节目就是结交一个人？你是这样的， 而且只能结交一个人。 对，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就很好。 嗯， 美玲也是我很好。对 对， 那美玲呢？她是这样的人，是可以凭雷达然后圈定朋友。你呢？ 我是其实是看日常，就是我们慢慢累积起来的那种细节。就 是慢慢是需要过程和需要相互的呀。 对，当然是相互的。就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我不是特别主动的人， 啊， 所以他呢正好我们俩就结合了一下，就是， 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主动人拉着你才能成为朋友。 对，但我们俩其实性格还挺像的， 只要是觉得主动就可以跟你成为朋友呗。 哈，你就现在就生气了。你小心点。 哇哦，谁能想到今天这期节目这么好磕呢？上来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接下来怎么办？ 唱各自的歌还是唱着玩？ 让刘美玲唱啊，今天因为我今天是过来当助演的。 助演啊，那你帮我和声好了。 啊、全程的和声天使。 我给你伴舞啊。 哎，你们在 KTV 时候会彼此做和声吗？ 基本上是他和声比较多，然后我基本就是我们俩就跳舞嘛。 我们俩乱唱。 对。 那你很适合做和声，来，你既然作为一个陪衬的。 可以，我可以在旁边。 音效啊、yeah. 这种对。呜 这样。这个就。 说的。 美玲唱哪一首？ 唱那个新歌吧。 好呀， 新歌碰杯， 碰碰杯。 哎，对，等一下，我找一下歌词，我们就可以唱了。 然后提示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直播，然后跟我们互动。绿野仙踪说是结交限量供应版，是的，我们今天这个现场的演唱也是限量供应版。碰杯。 你跨过我很幼稚，也蔓延过我无趣，是合二为一的矛盾体。你听不到我哭泣，用俏皮话哄自己，生活是外套，体悟着雨，却刚好遇不到下雨。我们要碰碰杯，还是杯咖啡？庆祝你成功单闯了上位。无论窗外雨水还是眼角泪水，不如想象蛋糕有什么口味。我们要碰碰杯，爱人的配对，夏天的草原融进了海水，这些事情都搅拌进这铁的一杯，竟然变得特别美味。 你的配音呢？和声 真的和音天使就这样消失掉。 摸透我的脾气，大多数胡闹而已，连生气危机都很在意。听见了风的呼吸，多了换季的海，听你吹口哨收旋律，只为了吸引注意。我们要碰碰杯，还是杯咖啡？祝你成功翻转了伤悲，无论窗外雨水还是眼角泪水，不如想象蛋糕有什么口味。我们要碰碰杯，爱人的配对，夏天的早日融进了海水，这些事情都搅拌进这甜的一杯，就让变得特别美味。约好的日期被圈在日历，你又背着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倒计时九月，我们要碰碰杯，奶昔配咖啡，庆祝你成功反转了伤悲。无论窗外雨水还是眼角泪水，不如想象蛋糕有什么口味。我们要碰碰杯，爱人的配对，夏天的早日融进了海水，这些事情都搅拌进这甜的一杯，就让变得特别美味。 他已经把耳麦都已经。拍掉了， 我所有的热情。 可爱，你在唱的时候，很多人在说这首歌好听，然后以及说很喜欢，很羡慕你们在一起的一个状态。这首《碰杯》是来自于刘美玲这个月的一个新歌啊，好适合十二月份哎。 是相聚吧，朋友们， 跟所有的以前和以后开始碰杯。 哎，你看点是不一样的。 对，跟以前碰杯告别，但跟未来碰杯，你好。 哎，以后那个专辑的那个文案就你来写。 2021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22年就要开始了。然后12月24号、25号那两天，注定又是很多人会相聚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疫安全哈。所以这首歌曲包括歌词都很适合这个月推出出来。 对， 请问2021年你们会觉得过去的太快了吗？ 我觉得2021年过去好快啊。 为什么我觉得好慢啊？ 啊，我第一次听有人说觉得好慢。哎， 嗯，可能还年轻吧，还有日子熬呢。像我这种快到30岁的人觉得一年比一年快。 像这种30加的人觉得更快了，一晃就结束了。先说快的吧，快的应该很好理解哈。 我们每年都见好几次，泽华，真的。 对， 但是你今年做了很多事儿啊，专辑也发了，节目也上了，演出也做了， 对， 按理来说不算太快，该做事也都做完了吧，你的心愿清单，今年心愿清单应该都完成了吧？ 今年吗？今年还没有哎，其实 你有什么心愿清单？ 哦，还有啊， 我今年 工作上的，先说工作上的， 工作上，工作上就希望越来越好啊，我希望就是一年比一年忙， 就是没有来九七四做客的时间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可是九七四品牌挚友哎，品牌挚友你懂吗？挚友哎， 要忙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忙到可能只有一天时间来九七四。 我们要封杀你，跟你说，让你在梅红姐之后先把你封杀掉， 越来越大牌了。 哎，所以你是现在是很期待那种很忙碌的一个状态了。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后面的时候，我就把美玲交给你了，策划。 嗯，因为你已经彻底红起来，没有时间了，是吗？ 怎么会？九七四是很红的节目哎，只有红人才能上哎。 是。 对啊，所以我就说一定就是红到就只有一天时间可以来九七四，就是不管自己多么好都要来九七四。 那你在工作上还有想做的事儿吗？在今年啊？ 今年吗？ 啊， 今年最想做的是。 就是还没做的 上春晚。 哎，先别录了，赶紧去彩排了。先等一等吧，那个 这么直接的歌手去哪里找？哎，你是有春晚梦的人是吗？ 我觉得每个艺人都会有吧，上春晚真的就是够爸爸妈妈回去吹很久嘞， 主要是这个点吧。 对啊， 对， 很厉害，很棒。哎， 美玲有这个梦吗？ 有春晚。对， 你本身是学的播音主持对不对？ 对，主持也行。 你想要是一边主持然后一边在自己唱歌？ 对，咱们这个会的多，咱们就都可以。 好，请春晚导演组然后发了我一下哈，我们今天节目这两位嘉宾是这么迫切的想要参加我们今年的这个春晚，今年应该来不及了，明年吧。 明年也可以， 明年也可以，今年的观众也可以。 哎，美玲，你说慢是怎么个慢法？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慢了。 就觉得这一年怎么还不过去啊，这种感觉。 是因为发生什么事儿然后觉得不开心所以想到快点过去，还是 不是觉得不开心了，就是觉得唉，不开心吧，可能是。 没事，我跟你讲，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 他生怕我问他为什么要不开心。 好烦呀， 可以说的，我每次不开心我都到走华。 对呀，邓建超现在哭得惨兮兮的。 真的吗？ 对 啊， 我们都惊呆了。 天哪，不行，我要做你朋友里面唯一坚强的人。不行，我不能哭。 没事，宝宝面对完以后就好了。 其实我跟你说呀，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听一听，洗耳恭听。 他老是想挖一些我郁闷的事情。 没有了，就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艺人，他可能都会碰到那么一个时期。 每个人都会，不光是艺人了。嗯， 你看我之前那么长时间，泽华也知道，就是很长时间，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忙碌沉浸，就是一直就是会产生很大的内耗嘛。 嗯， 自己会消耗自己很长时间，然后就想哎呀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什么时候才会到头啊。但是宝宝跟你讲，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开心的锣鼓敲着年年的喜庆。对，好日子马上就到了， 这必须得上春晚。 这个歌也可以啊，这个歌也可以啊，这个混响拉的真的是 很到位吧，很及时哈。所以是真的因为是今年突然间的闲置吗？ 也不是闲置了，就是觉得每天都在沉浸式的在家里打扫卫生。 嗯，空下来的时间是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是不是？ 嗯，对，我跟他一样就喜欢忙忙碌碌的那种感觉。嗯， 哎，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朋友相聚，你们身边的朋友相聚的话，大家是会认真的交心的说一些自己的年终总结这样的话吗？还是就傻呵呵的碰杯聊一些有的没的？ 跟刘美玲吗？ 怎么了？你说， 你跟刘美玲反而应该是会讲真心话的吧？ 我跟刘美玲 如果单独的话， 会讲啊，就是会讲，啊，就是会有很多真心话。比如美玲，她也会跟我，比如她前一段时间可能，家里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不太顺心的一些事情嘛。 放个悲情的音乐， 我还真有， 真的， 对， 啊咦咦咦啊咦耶啊。哦，一是， 你是有多喜欢宫廷剧？ 来了吗？这个背景音乐，从小，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做穷人家的孩子偷当家。 你知道我为什么爱跟刘美玲玩吗？就是她其实是个很搞笑，而且其实很有意思的女孩子。 你就是想免费看我的小品。 就是这个意思。 对， 我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跟他玩。 他是真的很有意思，你跟他在一起是真的快乐的。 对， 嗯，真的很快乐的。 然后他又不是虚假的，他又一边讲真心话，然后同时还可以用玩笑话盖过去。 就是比如他可能不高兴了，他会坐在沙发上哭，哭完以后又坐在地上哭，然后就倒在地上哭啊什么的那种。 然后还会一边哭一边嘲笑自己。 啊，对， 我跟你说，宝宝那个 事情，我怎么 他就这样 哭得那么丑啊？ 对。 我这也是我最近很少听到的，我最近听到女生都说我怎么哭起来都那么漂亮。 没有，而且我 他还录像，有没有这样人？但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哭哇哇大哭， 把他那个脸放的巨大， 然后我就躺在地上的时候正好躺到他脚边了，然后他就把脚收了收，他说哎呦我胖臭。 我说宝宝你那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倒到我的脚边上我都有点担心。你本来心情都不好了，我怕我一会儿熏着你了。对， 那眼泪都是被他熏出来的， 真好。 其实就是我觉得可能艺人这个行业它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哪怕可能沉浸两个月三个月都已经会觉得非常内耗，会很大了，精神压力也会很大。 嗯， 就他还好一点，他就是找很多事情干，比如什么搬家啊，或者是没事出去啊，或者是跟大家玩玩桌游啊什么的。就美玲还是 谁会没事把搬家当做是给自己找点事做的一件事。 搬家好累，我今天搬家之后 他就是 脸 搬家了 啊。 我今天你知道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畅聊。 不要说了， 对，收不住，我得关麦关麦。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太真实了。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九七四，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来，孟慧媛，你戴一下耳机，接下来你们听一下这个电乐的前奏哈。听完以后跟我说一说你们在听这前奏时候想到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场景。 好的。 来了，我开了，我开了。 火车站， 嗯， 然后那个单车卡到那个卡那个那个铃儿。 火车站还有班车的铃？ 对吧？单车 啊， 然后 你是餐车的那种？ 我听到有单车的那种，就是那个铃。以前我爸骑单车就是那个铃儿，就是可能卡了石头了，或者卡了一个路不太平，它就那个铃铃铃那个声音。 哦，你果然是有生活化，你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细节。 刘美玲呢？ 然后就没了吗？就是火车站，然后有这个自行车。 哎，我说话，小孩儿，我看到好像有人说了一句方言什么。 然后你在听这个时候有情绪吗？比如说开心不开心啊，想到什么啊，伤感啊，快乐啊，忧郁啊什么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可能一开始在仔细的看听那个画面 都有哪些东西哈。好，美琳呢？ 我看到了我画面里的那个热腾腾的包子。早晨早起来的那种赶着去哪里的那种景象吧，着急 哦， 赶紧想叫孟宏源起床，起来了，赶得来不及了，然后就、 哎、你看这对 CP 又出现了哈、啊， 买个包子，赶紧上车吧。 我先追着你， 对，哎，行李又忘带了，落家里了，哎，还得回去取，要不赶下一班吧。完全脑补的这种东西， 你脑补画面很丰富哎，而且很直接。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包子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食物在这个前奏当中？ 因为早餐嘛，你这个就感觉像早晨。 你是爱吃包，你是敢吃包子的人吗？ 我祖籍是山东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吃那种肉很多的那种山 东大包子。我也爱吃 包 子，我爱吃饼，饼包一切我都爱吃，只要是包在饼里。 这都 是 以前吧， 面食。 现在女明星的你们俩可以吗？ 可以啊。 一天吃一个包子，然后一天都不敢再吃饭了。 没事，我们明年才更红呢。 大不了明年减啊，咱们。 来吧，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曲，然后下面这首歌曲呢，据说是美琳想要。 对，我最喜欢的一首孟慧圆的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可是你》啊。 为什么呢？ 他就是录好所有的歌之后来我家说，宝贝，我录好所有的歌了，然后拿个电脑过来给我全都听了一遍。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身体开始跟着摇晃，然后因为我脑子里那个旋律跟我那个频率就是对上，跟他这个歌的频率对上了嘛，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每次我在台下看他那个 live house 演出的时候，我在家跟着大声的合唱。 哦， 当然我觉得这首歌更适合静静的时候听，就非常感人。 这种一下子就中了你的这种状况是经常发生的还是很偶尔的？ 他的歌基本上都能中。对，都能中了我都能中。乱七八糟的不重要，就是他。 但是你能选出来一个最喜欢呀，他就是还有这首歌他是最中你的呀，对吧？ 这首是新专辑里最中我的。 对啊，就说这张新专辑当中的嘛。 对对，然后那之前就是我其实还想点别的歌呢，但是我觉得先唱这首新专辑里面我最中我的吧。好吧， 好， 是你啊。 那你会唱吗？ 我会听。 你要不要做一下和音天使，偶尔出现一下？ 你看他已经笑趴在那儿了。 你会听，说的我们谁不会？是大家都在听。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刘美玲吗？就是这个原因。你跟他泡什么，他都能接得住， 而且莫名其妙的，可以吗？ 我可以想象啊， 你可以的，刘美玲。 OK， 那我来了。 偶尔适度一下嘛，来。 好， 可是你、啊， 你就唱，别管我。 你留的是泪吗？挂在你脸上。我问的是话，让你受伤。我猜不透啊，你的想法。原谅我总是错，让你受伤。可是你呀、 啊，你唱， 躺在我心上，扛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就是你。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只能做太阳。 是泪吗？挂在你脸上，我问的是话吗？让你受伤，我猜不透啊，你的想法。原谅我总是错，让你受伤。可是你啊，就是你啊，躺在我心上，扛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就是你啊，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只能做太阳。是你呀，是你呀，躺在我心上，扛着月亮，盼望晴朗，却映出泪光。就是你呀，是你，向着光，让人伤。我在你身旁，却只能做太阳。 哇，好听，好听死啦！ 哇哦，谢谢我们刚才这位手语女主持，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她尽她最大的努力配合我了， 配合的 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真的。 哎，好怕破坏她意境。 你上来已经破坏了一段了，好吧？ 我下次好好编一下，编一个那种就更融进去的， 更完整一点。前面还有个大跳那种， 对，前面都 留的一个大跳之类。 椅子刚才限制了他， 对， 直接卸下卸妆。哎，可是你啊，就是你啊，烫在我心上。我刚才在听的时候，我突然被这个烫一下抓到了。这个烫用的太好了呀。 对，烫在我心上。其实我也之前也想过，就是到底是躺在我心上，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你在心里面，它让你受伤，一定是因为烫疼痛。 嗯， 因为烫其实它也会让你觉得很疼痛。 可是烫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烙印在你身上， 对，就是一直都挂在那里。然后其实这个歌特别好笑，最早的时候我写这个歌的时候，你流的是泪吗？刘美玲问我，你吃的是饭吗？ 喷在谁脸上？ 对啊。每次一唱前面一句，我想起来了，说你吃的是饭吗？你喝的是水吗？ 却映出泪光。 创作路上的绊脚石。 哎，人家本来想，我们想要很走心的来聊一聊这首歌曲的。其实我真的很难， 就是因为就是，可是你啊，也是我自己，就是因为当时不说了嘛，就他和智齿，我在想哪个是主打嘛， 嗯， 但是最后还是选了智齿，是因为就是可是你啊，怎么说呢？他还是需要去多去体会的一个歌，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嗯，我觉得也懂的人就懂的一首歌， 嗯，对，就是， 然后不懂的人希望他永远都不要懂的一首歌，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像太阳一样， 嗯， 但是太阳如果离你太热，他又觉得他如果不会永远都觉得你这个太阳温暖的话，你离他太近就会把他烫伤了， 对， 所以他只能远远的在那边待着，然后用他的余热一直都去温暖他。可是太阳也很想拥抱自己爱的人，就是一个很为难的一个样子在这边。嗯， 请问一下两位女明星，爱情对于你们的事业阶段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还是压根就不期待的？ 说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和刘美玲的称号了。 哦， 我是朝阳大傻， 我是朝阳二傻。 为什么叫大傻和二傻呢？ 恋爱脑，你知道吗？ 对， 你们太恋爱脑了，就是 属于那种道理我都懂，但是 来了就没办法。 不是，就比如我谈恋爱就是受伤什么的，我跟刘美玲说，刘美玲都能跟我说的非常详细， 嗯， 怎么样，哪里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嗯， 到她身上就不行了，完全不适用。 然后就是如果是她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也很清楚， 对， 就我也能跟他说的很好，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就是同一个坑还是愿意一直踩。 嗯，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好像现在都市人当中对于爱情这个话题似乎是大家每天都在讨论的，但又感觉好像又是离大家很远的一件事儿。有的时候我们会遗憾说，为什么现在爱情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为什么动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然后总会不经意间的叹气，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一件难的事儿了。你们会有这样的？ 有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大家提起爱情的时候，好像真的第一个都是嗨，哎，就是都是这种反应。 对， 不，我是这样，差不多了。 还有我这边还有朋友是那种哇，好期待呀，然后始终没有下文。 真的啊？那是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吗？ 不是，就是他内心有个期待值，但是始终好像场合啊，或者生活当中，就是没有遇到可以对遇到人的地方啊。 但是我很羡慕，就是其实可以从爱情当中吸取养分，他永远都只看好的那一面。 对啊，那前提是得有爱情发生啊。 而且好像现在确实是哦，就是大家圈子越来越窄了，然后社交就是那个困难症越来越严重了，感觉。 对啊， 不会去。就是多去跟大家再进一步什么的，就好像确实是没有。 对啊，所以像可是你啊这样的歌就很容易让大家听进去啊、 嗯、 这世界那么多人就很容易让大家听进去啊。 反正我现在就是身边就 我知道上次邓建超为啥哭了、啊、您这聊着聊着你们俩就脸上你们俩聊着聊着就这个情绪啊就让人很悲伤很难过。 没，只是单纯的聊一下爱情这个话题嘛。 喂，邓建超啊， 给邓建超连个线。那刘文玲觉得呢？爱情对你来说是砰砰杯那种开心？ 对啊， 我觉得朋友之间可以是那种砰砰杯。嗯，对。 爱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从我个人而言，就是朝阳二傻的称号也不是白来的。 那我太知道了。 对，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这种对爱情的这种观念就还挺像的， 还期待爱情光临吗？ 我们两个其实都很期待的，就对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抱有这种期待、嗯、但是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也挺无奈的。 我们俩是那种有一点点小知足就能很知足。 对，我们俩是很容易满足的人， 很容易满足、嗯、他跟我说什么，就是比如他以前谈恋爱，我以前谈恋爱都是那种比如对方就是一点小恩小惠，哇，就是要 这觉得 高兴的不行的那种。 世界上还有如此好的人， 哇，他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那不是很容易得到爱情吗？ 不是， 那个人不会就觉得很好吗？这段感情就很容易维持啊。 但是现在其实久了，我其实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互相的、 哦、 就是比如我和美玲都是很想努力，就是说把这段关系维系好，我们都去看看对方好的，但是就是对方不一定是那样、 嗯、 对方可能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想的就是你做的事情他不一定懂得， 嗯， 但是他做的事情我们也不一定懂得，就是、这个、 所以交流很重要。 对，这个契合点， 但有些事情在爱情当中没办法说那么细，对不对？ 对啊，所以才会有朋友啊，你比朋友比恋人更懂得倾听， 嗯， 就他能拎出来听你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嗯、 但是恋人可能就不会，恋人更像是一个身份怎么说，身份捆绑，就捆绑了这个身份以后，他只会做恋人所有关于恋人的一切的事情，关于恋人之外的事情他真的做不了。 对，所以我们要唱就是倡导，就是以后咱们就和恋人做朋友 和恋人做朋友， 对，咱们就做朋友。嗯，好，这是一个梗，好，没关系，就继续。 其实我觉得我和美 玲我认真想了一下，我觉得很难。你可以这样内心想法，但是你的那两面感就会不一样，一旦有爱情的话瞬间切换另外一个面孔。 嗯，一提到爱情我感觉我脑子是滞住的， 嗡嗡的是吗？ 就是嗡嗡。 来吧，我们提到爱情接下来我们唱一下这首歌曲吧。 什么歌的？ 是什么？是什么？ 什么？ 我都帮你接了。 副歌那句你唱啊， 找一下歌词。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个人，多幸运 常让我往远方出神，槐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初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旋转已不见了，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拂过几帧旧模样， 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故事，各自的过往，我们就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自己去想自己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连唱一首歌曲好了，下面这首歌放在这世界那么多人后面，我觉得也很合适，总会感慨时间怎么过去那么快呀、啊。 我以为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也可以 提升了，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如此 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匆匆一晚，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不管每一个人不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念。 唱 emo 了， 非常独特的现场体验。首先这个伴奏让大家进入了一个完全特别的 3D 世界当中，一直在东走走西看看，很有匆匆那年的感觉，好像在这个时光隧道当中。你中间叹了一口气是为什么？ 啊，哦，感慨就是 狗屁，就是忘词了。就是没看到那一格词，看岔了，然后没唱，他在这感慨。 就像你这样的朋友。 我刚才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编了，就是感慨。 你要编就得编出真实的故事来才可以。 没有了，就是 对他说的对。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唱和音居然是那么一个丧丧的表情然后再唱。你刚才那和音一直是一个很没有表情的一个表情在跟着啊。 哦，真的吗？ 梦 对啊， 特别可爱。他每次就比如说我在跟他讲跟他唱歌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就不想唱了，有时候唱一半嘛，然后他就会鼓励你。然后一般人鼓励呢都是这种 不想唱的原因在于就是 就可能 无聊了不想唱了， 无聊了或者是唱错了之类的、对，有失误，然后他就会，一般人是这样，加油没问题的， 对， 他是这样。所以你就他是真的想让我继续唱下去吗？ 然后你会继续唱下去吗？ 就是硬着头皮继续唱一下。嗯， 哎，但是我心里面我的样子是 根本不是。 你看到没？ 为什么累了再反送给你 啊？我心里面我的样子是这样的耶。 好假笑啊，你还记得吗宝贝？你好美啊。 楼道王妃这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吧。 啊，那为什么要提？ 你自己都不愿意再提了是不是 啊？没有了，就你看我今天还唱王菲的歌了嘛。 对， 就因为我其实挺喜欢她的，然后之前我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嘛，在楼道里唱她的歌，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觉得就是我唱她歌的时候会给我带入到那个一种另一种情境当中，跟我唱别人的歌是不太一样的。对， 匆匆那年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来继续跟大家畅聊、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赖美云，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我想学。花一样舞蹈在银色世界的怀抱，恰好你正在欣赏这时代崭新的风貌，你在路上光芒闪耀，唱冰雪一样的歌谣，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3D 广播媒体北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在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 这周末晚上十点钟。 11:01，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看直播的有朋友说完了吗？没有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呢。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板娘愁眉苦脸的，刚才在我们短暂的休息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两个人的表情是不一样的。我跟孟慧媛在聊最近各自喜欢的音乐，然后呢刘美玲戴着耳机在听着音乐，非常享受的在自己擦着那什么唇， 铁红 很在意形象啊。你 对 好大牌哎，连 手拿话筒都不想拿 哎，用脚拿。 我们聊一聊最近听专辑的事儿吧。你们现在还会听新歌吗？ 不看看听谁的， 所以不会就打开浏览器听新歌这个事儿。 嗯，不会， 没这个习惯了。 他听的比较多一点吧。我基本他每次比如说我们去唱歌的时候，他应该会给我一些新的惊喜 哦。 但是也不是哈，你的新的惊喜都是老歌。是我又深挖掘了他。对，但是 所以那你们都不会在那新专辑呢？比如说曾经喜欢的歌手发新专辑会听吗？ 你有吗？ 我们没有。 他可能最喜欢的女歌手发新专辑就是今天我发了一张专辑， 还逼迫到他家必须得听。 对，我真的拿着电脑去他家，我说给你放， 对， 一首一首听。 对，是这样。 为什么不再去主动的想要听新专辑这个事儿的呢？ 办会员 啊？没有 我有会员，我要什么会员呢？ 我去哪里都是会员， 我有这个会员。没有了，就是我可能会固定的去，比如说哎，突然听到一首歌，然后我就赶紧去下载。我可很少说哎，谁谁谁发了新的专辑，我会去下载去听。很少。 所以你是通过日推的方式。 对，就 偶尔推到一首歌你觉得好听了， 啊，对， 然后顺便去听一下这 些 人。明白。孟慧远呢？ 我最近听的一张就是艾怡良的。就在我距离上一次有这种就是听完他一整张我一直在哇哇就是哇惊叹那一张。 你说一整张啊？ 一整张 完整听完以后的感受， 完整听完， 然后这一整张每一首歌曲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最印象比较深就是我多想变成他。哇，我就是听完一直在哇哇哇，就是这样，就是已经没有，已经那种身体已经告诉我他非常愉悦和高兴，就是这首歌让我非常喜欢。然后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我还发了 这种感觉，是他就是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出来的那种。 我觉得是这样的，他的其实我觉得真正喜欢或者是你真正爱或者是你真正让你就是身体是不会骗人的， 是 他会马上给你产生让你觉得很愉悦。就比如你吃到这个东西是甜的，你就会觉得高兴，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就对，你像我们喜欢音乐，听到一首你很喜欢的歌，你会不会马上就对啊，就会起那种反应。 简单的时候就过电的一个感觉。 对，真的会觉得哇好好听。然后上一张是王心凌出的那一张。 那已经过去很好几年了， 就是大眠那一张。 对， 有大眠那一张。然后 真好会 Q 啊。 不，因为我其实因为正好讲了那一张，我真的特地发了一个非常长的微博来表扬他。真的， 首先是没有想到王心凌可以这么走心的跟大家来一张。 那一张太棒了，真的好棒啊。大眠还有一个到处不存在的我， 确实是。 宝宝你可能听了大眠，但大眠可能那首歌火了，但是我跟你讲到处不存在的我才是最好听的。 好， 超好听。 跟陈珊妮合作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也很棒。 哇真的太棒，他那一整张我都全部听完。 对，所以你看就真的很难得，就时隔好几年你才能再碰到让你会有这种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可能现在做专辑跟以前的人做专辑不一样，现在的人做专辑他可能就是可能也很快，但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歌手要攒一张专辑，他是可能历经5年、4年、3年， 对， 时间很长，他 每次要企划会之前先要听， 他要磨很长时间，收歌要收很久，然后他歌是什么样的，大家要坐在一起有听歌会，然后怎么样，他每首 还要 battle， 对， 我很喜欢，你不喜欢，为什么 啊？每首歌打的大家痛点是什么都会就是聊，但现在好像就是可能音乐人都比较现在都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就是可能跟以前那个时代不太一样了。 你本人就是发专辑的人类，你今天也发一张专辑。 对，我那张专辑也是这样，也是就是我那张专辑也是跨了很长时间啊，这张专辑 也是很多歌我藏了很久，就一直都没拿出来的，像可是你啊，还有那个支持。 但这种的话就变成被自己主动的要藏很久，然后有一些积淀你才能拿得出来。 这个我需要每一届，就是可能到那个点了，我就是要发了，我才会把这个做出来发。 啊、哦，但是平时会积累很多在不同的年份当中。 对，就是不同的年份，因为你的心境不一样。 对。 你宝宝，你现在再去唱《我可那个最炫民族风》，或者是你等十年以后你再唱《碰杯》，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对，我现在就是不太唱《最炫民族风》了。对，我现在走的这个就是走气质派了。 咱们就是走气质派了哈。 最气民族。 咱们说到大眠呢，接下来就大家只有大眠好了。 我 Q 早了是吗，宝宝？ 大眠好了。 OK 了，十一点我们可以唱大眠了。 好吧。 深夜 emo 的时候到了哈。 我最喜欢 emo 了，我觉得 emo 会很上瘾。 这歌词太难过了吧？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是处在好像听大眠会难过的这个阶段的话，不妨准备好纸巾，然后一边哭着一边听着。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清醒一辈子也就那样子，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 用来被催眠真有意思，我乐于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无关他的事。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情话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该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别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哎、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傻傻的骗子。 片子。 这首歌太适合我们朝阳二傻了。 大傻和二傻唱这首歌曲简直绝了。 哎，你知道我不是我想那个，我之前还在想了一下他那个歌词为什么要写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吗？ 嗯， 是因为其实傻子知道你在骗我， 嗯， 然后骗子还觉得 很聪明， 没 被发现，没 有被发现。这其实都是你所有的一切骗我都是我允许的，你所有一切对我的伤害都是我默许的。 妈呀！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最扎心的就是这一句， 嗯， 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 然后也是因为这两天大家在讨论的一个热点事件，我们就不说热点事件了哈。然后越来越多人又在讨论关于爱情的话题，为什么一旦陷入到爱情当中，大家会变得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我一直都觉得恋爱就是这样，就是比如我和美玲，我有一个我和美玲的样子， 嗯， 你和爱的人，你有一个你和爱的人样子，那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自己。所以我有时候就是我也是那种谈恋爱就是很投入的那种，我谈恋爱我就觉得所有世界一切美好的都应该要给他， 嗯，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忘了，第一是你爱的这个人他懂不懂得你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他， 是， 第二个是他会不会也是这样想，然后去心疼你，觉得说我也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你， 他要不要，他在意不在意， 或然后你们的想法是不是啊，原来我们有两个世界了，不是，你们的想法是不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大的世界， 嗯， 你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我们一起营造的一个世界。咋了刘美玲？ 哎，你讲起爱情头头是道。哎， 对，他很懂这些道理，但是就是依然是稳居第一。 对呀、 啊、因为他一边懂着，他一边就像他刚才很喜欢这句歌词一样啊，他甘心做那个傻子呀。 对，我真的是 他深有体会，对于这个歌词里面的每一句话。 所以你没有吗？ 当然我第二的话就跟他差不多吧。哎呀，都一样都一样。 这首歌有没有哪一句词中到你的？ 第一句是不是美玲开始讲？ 第一句就中了。 哦， 第一次见面看你， 因为只看到第一句。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 就是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每天都哄我上当一次。嗯， 就是我们就是只要有一点小恩小惠，就觉得他其实对我挺好的。就比如有可能有， 然后孟慧远就说啊，这样也算好。 那你们会从朋友的角度鼓励他离开这段感情吗？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哎，这男生表示不懂。你们在交流什么？对， 你说话吧。 就是怎么说呢，如果刘美玲比如说她不开心了 啊哈， 就是在爱情里她如果不开心了，那这个男人就是全世界最坏的男人，赶紧离开他。 对 啊，所以只是情绪化的在。 但如果有一天他好了、嗯、我就会问他，宝宝你最近开心吗？他说我挺开心的、嗯、我说那就好， 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男人。 对， 跟我没关系，他就会又会觉得说他是全世界最可爱的男人。 对， 但其实朋友的作用就是你陪我一起骂我男朋友就好了。 嗯， 反正我后面还会要跟他和好的。 嗯， 我分手了不开心了你就兜着就行了。 嗯对，我的回答是一样的。 爱也一样。 同上。 你看过张飞那个表情包吗？张飞有个表情包你知道，就是那个关羽很会说话，他跟刘备说的都可好可好可好了、啊、然后关羽就在那边发愣，关羽说完一句非常有文化的话，然后那个 张飞 在旁边俺也一样。 我的天 哪，好，我们成功的把这 emo 的情绪给移开，来吧，接下来换一种感觉吧。我们再唱一个什么，有没有快乐的歌了？结果后来我们今天歌都没什么快乐的歌。 刘美玲你快乐一下。 我有个那个什么歌挺快乐的。 哪首？ 那个我可以唱个英文歌吧。 好呀， 那个 Run Into You， 那个是很圣诞气氛的歌曲。 Merry Christmas 那个吗？ 啊，对，就那首。 And I love love。 不是这首， 不是这首。 啊，这个是我的歌。 你还记得那么快？对啊，我还心想哎，完全不是。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Run into you。 好想吃包子，我也想吃。 山东人不吃山东煎饼吗？ 我爱吃。 I'm not sure I'm missing you. It's about 不会把原唱放出来了吧？我就是唱的这么好听。 对啊， 你我 对嘴 我都没有感觉到，不好意思，怪我怪我。 没有没有，他因为他声音比较小。 重新来， 有另一个我。口记者 不，为什么我没有你那个通透啊？ 不不不不不不不， 确实，你为什么会有一个那个？ 他格外通透， 对， 就是水滴到的不不不， 我只能给大家来一段 B-box 了。 哎，但那个是有技巧的吗？你真的补得很像哎！ 真的吗？ 啊、 你也可以的。 我们你教一下。 就是， 不不，你这个是有 味道， 你这个是有味道的。 笑死了！ 为什么？ 就是你可能就是口水得稍微多一点，是有那种咕噜的那种感觉。你的嘴巴 学的真像，下次再也别学了。 不要学了， 不能说一模一样吧，简直两模两样。 对， 笑死。《 Run Into You》这首歌曲是去年圣诞的时候推出的， 是的， 在一张合集当中 啊，对对对， 就是一张英文专辑。 对，然后它是就是很多歌手和制作人还有 DJ 我们一起就是 这应该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体验吧？ 啊，对，因为但是就是我只录了一首歌。所以就美妙了一次。 这首歌录制跟其他歌录制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其实我特别喜欢唱那个英文歌嘛，然后这个歌它就会那种词不是很密集，然后它副歌的部分也都是没有人唱的嘛，然后它整个感觉就是很轻松， 这种类型的歌，其实我之前不是特别 很 chill， 对， 很慵懒，我好喜欢这个嗓音的表达。 对，我之前都唱很卖力的歌，这个就是， 哎，终于有一个这样电台的节目，可以让我去稍微是放松一下，在这个星期几的午后啊，不是啊，午夜了，已经 星期天。 星期天了， 果然女明星没有这周一到周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心里只有包子。 哎，但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是外放的一个状态，猛的变成这样一个慵懒的，你是瞬间能切换过来的吗？ 啊，可以啊，因为我们就是我和孟慧远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专业是吗？ 对，特别专业。 专业，我们是认真的， 认真，我们是 专 业 的。 啊，对，加一个这个，哈。 下周啊，下周大概周五周六的时候，如果大家要有需要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曲加入进去。 对，很好听， 因为它的节奏感也有，然后那种慵懒的调调也很到位。如果想要配热红酒的话，放这样歌多合适。 对啊，就是你们喝的时候还可以碰碰， 它又不会太吵。哇，你瞬间又给自己打一下歌， 下了两首歌， 真的了不起，不愧是主持人出身。 终于会了，刘美玲 是不是还行？ 对啊， 谁让我是植物学家的女儿 了？哎呦，哎呦，了不起的嘞！ 哎，我再努努力，你一张专辑我都能说出去， 可不，来碰碰杯吧。 哎，植物学家的女儿这首歌曲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嗯，蛮喜欢的。哎呀，他那个里面就是新专辑里的歌，我觉得都挺有特点的。虽然就是他整个里的风格其实蛮统一的，虽然有一首啊，就我觉得风格不是特别统一的最后一首歌。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智齿，他那主打歌，我觉得也选得很好。 嗯， 哎，那个我们有歌单里面有这两首吗？ 有植物学家的女儿 啊？真的吗？ 真的有。 嗯，我想听。 好， 可以吗？现在？可以吗？这位歌手， 我觉得 啊，可以。啊，那个，那如果是太为难的话呢，咱们就现在唱。 你知道这张专辑他本人很喜欢的一张吧？ 当然啦，我当然知道了，不然也不会就是兴致勃勃，就是兴冲冲的拿着那个电脑就直接过来了。宝贝，你听我的新专辑。对，这是哎音乐的热爱。嗯，他歌我真太喜欢了。 以下， 哎呦天， 对， 植物学家的女儿。 哇，预备，啊！ 那你唱 起 起。 太阳温柔又挂在这个窗口，动物们也温柔又懒得不抬头，角落里的姑娘说昨天刚分手，停也没停留，转身就走。晚上七点半又来了好朋友， 九七四， 哈哈，碰杯。 希望他活得够久，姑娘喝了几杯酒， 干杯。 红着脸说下次换我先走，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哇，今天的歌单里好像有一首，听完想起了多年未见的朋友，真是没来由早就放手。祝福一万遍你和某某，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这里的风景是喜乐忧愁，这里有时候也为谁停留，上演过多少遗憾，偶尔也算圆满。 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秋有人来有人走，当雪铺满了房檐的时候，是否又过了一个年头，情书还压在架子后，他没开口。有人来有人走，我还为你停留，不能开口。 不不不， 好好听， 好好听！妈呀，你们这两首慵懒的放在一起太合适了，太喜欢了、嗯！而且这首歌曲的现场版绝了， 对， 中间那个配合也非常的棒， 嗯，喜欢死了！ 对， 嗯、我宝宝的歌真好听，嗯， 你们俩要一起开演出应该挺有意思的， 是的。 被一些情况给耽误了，本来是有一场那个就是做他嘉宾的一个演出、 那个、然后后来那儿疫情了。 哦，你这段巡演开心吗？ 巡演很开心，但是、 啊、没我竟然开心啊哎，当然有那么多的粉丝， 你也就是 应该开心啊， 你也就是我就巡演里面的一点小遗憾吧 好，女孩子够了 巡演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其实我因为我 你今天票房卖得很好，哎， 今天票房很好， 嗯，超出 没有很好，这超出了我的想象了，已经 对离你的鸟巢呢还差得很远， 嗯，是 不远了，不远了， 马上了，把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那也很棒啊！而且是在这一年其实很受限的情况之下还能这么好，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 对，基本上就是我去的每一站底下都站满了人， 哇哦， 都你哇，那个感觉太好了。而且其实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票房会这么好， 嗯， 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第一次去演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100多人，100多就不能再多了， 嗯， 但是今年就是基本上底下都是400多， 妈呀， 300、400的样子。 怎么样，突然间的开心起来了吗？ 很开心，非常开心，就是每一站去演的时候都非常开心。而且特别好像我不是跟富豪一起唱了个浪漫 disco 嘛、 uh-huh. 然后我那首歌每一场都唱两遍， 因为反应太好了吗？ 是因为那首歌能蹦，就是、 哦、 啦啦啦啦啦啦，前面唱一遍教他们、 对， 我说来跟我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就啦啦，我说随你们吧，你们爱怎么啦而且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笑，我不唱哈哈哈吗？ 啊， 比如其他站都是经常梦见你，嘿，我跟你讲，西安站是这样的，经常梦见你，嘿， 怎么这样子？ 很好玩啊， 也不关心自己，嘿。我说怎么，这是西安汉子的这个。特点吗？特别好笑，哎， 对， 特别粗犷，那个声音压得很低，哎，这样。 然后我有看你们拍的《想念你人话》全场大合唱的视频。 我现在在做那个视频，就是把每一站，因为本来想全部完结嘛，但是可能要到2月份了。但这个视频还在做，就是把每一站的合唱给它剪在一起，就每一站，因为大家都是大合唱嘛，就很。 所以接下来的朋友们啊。有在说是杭州见呀，还有说下次要去郑州，是不是郑州快了、 嗯、对对对，下一站是郑州了， 还有说广州， 广州已经演完了，广州 好，所以现在我能看到的杭州还有下一站的郑州的朋友们， 郑州，对对对， 这首歌它还是要录制的， 当然啦， 好好的学，然后到现场好好的唱， 对， 对，一定要很大声，而且我就是会激起城市与城市之间绿茶一直在那，你知道吗？哎呀，上一场广州站唱的声音可大了呢，我们这一次也不能输啊，就这种。 然后哈哈哈的时候，河南人的那我们郑州的朋友可以用河南话来给回应哈， 真的呀？ 对啊，咦，也是很美啊。来吧，这里是974 Live Show， 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好 的。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25分钟的时间，太快了。每次跟好朋友聊天，就会觉得时间过去太快了。对， 很有营养，就是大家互相都觉得很快乐。 对，继续说回你这个巡演的事情，所以今年是一个算是满意的一个答卷。如果作为2021年收尾的话， 我希望今年只是一个我以后所有工作的基础。 嗯。 然后这样才能一直都，但是就是我觉得能够稳定在这个基础，然后自己把自己都做好，多上一些节目，多出一些作品就很好。 你还要多上一些节目啊？ 对啊， 我的天， 一定要上节目。我现在想明白了，就是一定要上节目，就是大家才能多看见，因为节目 有可能听到歌， 对，它的整体曝光还是不一样的。我今年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今年就是很现实。 你今年已经很多了，好吧？ 今年我就希望能，我就希望就是能一直上节目，就是真的能让大家听到作品。 嗯哼。 这样才行，因为就是说你再就是说可能大家 默默无闻的发你自己喜欢的， 对，有认知也好怎么样也好，还是不一样，跟上节目它的铺盖的体量还是不太一样。 嗯，刘美玲有这个困扰吗？ 啊，没有这个困扰。 所以你也是想得很明白，有节目的话就愿意上 啊。当然了，当然了。 对， 对， 好，2022年你还愿意多上？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主要 是对，只要是春晚邀请我们，然后 不用邀请我们。 你这样说起来的话，就只限于春晚，然后他 没 邀请你是吧？ 没有， 只要伸出援助之手， 只要你走一步， 就怀抱感恩的心， 我们就会走接下来的 99步。 对， 哎，说一下展望吧，2022年你们各自有什么样的关于工作上的展望吗？ 你先说吧，我想一想。 又是我，你想一想嘛，都可以。就要去 KTV， 美玲该发专辑了吧？ 啊，对，明年4-5月份吧。 对、 哎、 对，现在已经在筹备了，过两天就录第一首歌了。 真好。 过两天录第一首歌，然后4-5月份要发一张专辑。 对，一整张。 你是要一次性的放出来还是？ 啊，不不不，我要一首一首放。 嗯，这张专辑是自己做老板吗？还是我就说理念上啊？ 对， 自己做主吗？ 对，就还特别巧，就跟。就是大家的想法都还挺契合的、就是觉得上一张专辑其实做的电子音乐嘛，然后再往前的话就是比较青春的那种很校园的风格，然后就这张专辑呢也是经历过了我们这个很多的朝阳大傻和朝阳二傻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有了 要走心了吗？ 对，走心的专辑。对， 天哪， 对，本来我还给美玲写了一首、结果后来就一直都， 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工作比较忙，然后就一直没有搁置别人，就把我的搁置了。 他说不够忙，他希望自己更忙，忙到以后连你电话微信都不回， 以后就多忙一些这种写歌的事儿啊。 哎，那这样听起来还挺期待你2022年的专辑。 对，其实那首歌我觉得他写的很好听。 哪一首歌？ 那个、是专门根据他的。 他专门给我写了一首歌。 哦， 对，就是那个在厕所里面写的， 哦、 对吧？ 嗯， 因为听得出那个背景是在哪里。 地上的空旷。 哦，是像那首味道那样 很有 味道。 对，然后那个歌完全是为我的嗓音定制， 所以收进来了是吗？ 没有，因为他没有好好把后面都完整的写出来。 就是歌词什么的，因为我写歌就是我可能得过我自己这一关，然后有时候可能巡演什么的卡在那儿，我又把这事忘了，又 那个状态也不对。 但是其实这个歌它是有一个那个 demo 在那儿的，只是因为美玲她想要就说这个歌好一点，然后拿去给公司他们听嘛，就是想推一下，所以想让我录，一直想让我录一个好一点的那个。等把家里搬完好吗，宝宝？还来得及吗？ 那个要我帮你搬去吧。 所以这个只能是一个未知数，看专辑当中有没有可能会有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可以是单曲嘛。 对，因为我现在收歌还没完全收完呢。 我知道， 就一直等着呢。 我知道， 我有数了， 不要打含糊词，要说到哪一天。好， 因为其实这个歌已经写完了，只要我把它完善一下就行了，发个完整一点的 demo 给他就行。 嗯，好了，我们不要再聊这首歌曲，现在也听不到，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期待， 啊、 然后又没办法唱。 卷， 哎呀，就算不能收进去，我也要发单曲。 好，行。 好，来，我们这一时段继续听歌的话，先唱哪首歌曲？回来我们再聊梦会员明年的计划哈。 好，雷美玲， 唱 你的歌 啊，唱我的吗？嗯、我还想一起合唱一首歌呢。 好呀， 那唱吧，来吧， 我们一起唱一首《想念你人坏》，好不好呀？ 好呀。 想念你人坏来喽哦，然后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块大合唱 来喽。 接下来，郑州、杭州的朋友可以提前先彩排一下， 好好学习。 有时我怀疑想念也住在这个房间，只是我没看见，难得有位朋友了解，遇上爱的小改变，自己都不太察觉，和想念聊聊天，笑容很甜，幸福多明显。 偶尔好几天想念没出现，我偷偷流过泪，听寂寞说原来想念也一样失眠，你留下来的想念还在房间，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爱情是一种抗体还是病源，不愿要一点时间， 你留下来的想念在心里面，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爱情是你的抗体，我的病源。时间不仅是 遇上爱的小改变，自己都不太察觉，和想念聊聊天，笑容很甜，幸福多明显。偶尔好几天想念没出现，我偷偷流过泪，后来听寂寞说原来想念也一样失眠，想念还在房间，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爱情是你的抗体还是病源，复原要一点时间，你留下来的想念在心里面，整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你们俩要不要这么分裂？哎呦，这想念你人话我听了太多遍了，节目当中我都听太多遍了。刚才你们这个现场版，我居然有一种想哭的一个冲动哎。特别是在你们说完朝阳大傻和二傻， 你觉得你是啊？不是， 不是 三傻说， 因为我会你们还有合唱的那个段落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你们彼此可能在说感情当中的各自的心事儿的时候， 对， 对方给对方支撑的时候， 你 get 到了， 对，我就觉得哎呀，好棒啊！第一次听这首歌曲，居然有一种友情给到的一种感动点。 我最近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我非常的感恩，就是我现在身边有这些好朋友。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我遇到困难了吗？然后我那时候给邓颖超发了个消息，邓颖超直接跟我说多少钱，就是我跟他说别的都没有，他直接说了个多少钱，然后直接转了50000块钱给我。 妈呀！ 我当天就还给他了。 但是这个举动真的是很棒。 对，然后你像美玲也是，我跟她也是，她比如我有个什么事情，她就会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给人50000块钱？ 她没给我发那个消息， 她知道你没那50000块钱。 我会跟这位朋友们的财产指数来发 现。对， 她一般就是把我缺个房子，我去给你借。 对，美玲也是， 她有一天特可爱，我已经睡着了，然后她大半夜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一看他的电话，我就赶紧坐下来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不高兴，我不开心。然后就来我家，就来了。来了那天，其实我第二天是， 其实困得不行了，已经3点钟了， 我已经晕过去了。对，然后就他是我就是接到就是像命令一样，真的就是立刻要我要醒着，因为他是我最重要的人，就是我一定要醒着在。然后我就听，其实听的时候我已经神都已经不在这儿了， 神志不清了。 对，但是努力克服，睁着眼睛听，然后讲，就这样，聊了好久。他走了我也没法睡了，反正。 也是，就是其实 他刚才那一句他是我最重要的人，他直接戳中我了。 其实我觉得好朋友就是这样的，他都是一个互相的支撑，而且是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是你跟懂的人培养就会越来越好。 对 对， 你跟超超也好，我跟美玲也好，其实我们都是互相懂对方，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好， 对， 我们对你的这一份好我都认的，我都记得， 对， 我的每一份我都卡在心里面。 对， 而且你像我搬家以后，还有我的好朋友老李啊什么的，他们真的就是伸出援助之手，你知道吗？就是在我不管是爱情也好，亲情也好，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永远都是友情把我捞起来。 真好，这是要好好珍惜的一件事情。 真的就是非常，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可能老了以后一辈子，可能最后陪在我身边的人不一定是爱人，但刘美玲和邓超他一定会去陪我卖凉菜。 我不会老。邓建超可以陪你。 邓建超气死了。 邓建超说我也不会了，你自己去吧。 笑死了。 哎呀好可爱啊。哎，以前觉得老的话没有爱人陪伴是一件挺伤感的事情，现在觉得不会。哎， 真的就是如果就是我老了以后，然后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老李啊，然后邓超，然后刘美玲啊，然后这些好朋友， 妈呀，然后全都是唱歌这么好听的，你们要干嘛？老年disco吗？ 你想大家都就是如果以后就是大家都在一块儿有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朋友真的有这几个就够了，就很好了。我现在你要说让我再去重新跟别人培养说做很好的朋友，太真的太难了。真的很难。你说我真的觉得挺难。 孟慧媛经常就是跟我聊天幻想说以后我们老了以后一起住一个大房子，我们要住在一起，就是做邻居或者室友这样子。 让邓建超出钱。他负责买，你们负责住。 邓建超说我才不会老。 哦呀，你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啊。我那时候还要给你们主持，然后你们还要唱歌。 你给你单独搞一间录音棚吗？单独搞一个。 我不来了，974，我们还要过来一群老头老太太在这里面唱歌给大家听。 哇，那很棒哎， 多美好的一个画面啊。 对啊，那很棒哎，就是大家的成长以及所受的经历和这一些，他都是跟你并进同行的人。 对， 像就 老邓头。 老邓头。 然后那时候再唱想念你人话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对。 泽华都老了，说泽华说我才不会老， 我要老，我不跟你们一样，我要老。 泽华说这个是红的还是绿的？ 看不见。哎， 他说你等会儿啊，我找不着那个钮是哪个来着？ 你够了。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吧。接下来唱什么歌？ 唱刘美玲的歌。 好呀。 刘美玲有什么歌？ 刘美玲有的是歌， Lucky Star 还有能走多远。 好，我们唱能走多远吧。 能走多远呢？ 那取决于 你年纪有多大。 你们两个真的够了。 让老年人朋友说我们走得远的很累。 取决于你的鞋，如果他打炮的话，可能就是打那个脚上打一个那个，可能就走不了多久。因为我今天那个鞋，你看，别看它是拖鞋，就是因为它在我的脚上已经磨出泡了。 哦，真的，我看到了。 对， 你到底让不让我们唱歌？ 快唱吧。 好，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能走多远》。 能走很远。 我每天总喜欢眺望着海洋，没有尽头的地方，却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你希望我听你的话，我也曾经努力的尝试，我还是回到海洋。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路段，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失望，不怕多困难，那熟悉地方是我的渴望。我听到地平线那一边呼唤我，谁会知道能走多远，乘着风迎着浪扬着帆勇敢前进，总会知道我要走的路，不管有多远也好。虽然在这海岛每一个人仿佛开心没有忧愁，所有事都被安排。虽然海岛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责任，也许我有自己主张，我可以带领让你们坚强，也可以妥协不再有期望。我心中响起另一个声音，我不能自已。很耀眼的光芒，谁会知道还有多深，仿佛他在等待我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告诉我，我应该期待什么是未来。在那地平线另一边呼唤我，谁会知道能走多远，乘着风迎着浪扬着帆勇敢前行，总会知道能走多远。 动画片那个什么， 对， 海洋， 对，就是那个莫安娜听着， 嗯， 那种感觉。 刘美玲唱那种迪士尼的那些歌可好听了， 真的。你在唱的时候，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很好听，很喜欢。然后泪落心田说：“哇，这是海洋之心的另一个版本吗？” 是的，就是美玲唱的。 对，知道为什么会了吧？因为我跟海水有关系。好，特别无聊的一个梗。 你是海的女儿。 他自己都还是记得这样的一个梗，好， 你没发现他马上又做了一个动作化解尴尬吗？ 不尴尬，不尴尬，很可爱。 我记得我是一个比如看电影我可能不会落泪，但是呢，我是一个看动画片会容易哭脸的人 啊。 我很爱哭，其实，哎，我觉得哭好幸福哦。 嗯，哦，哭好幸福。 因为你不觉得哭完以后很释放吗？ 这倒是有，对， 要释放， 而且比说出来要，轻松很多。 然后我记得我，因为我很爱看动画片，迪士尼的所有动画片我都看。 哦，真的？你最喜欢哪一个公主？ 我最喜欢贝尔。 啊，你喜欢贝尔？ 还有我第一喜欢的是小美人鱼。 我第一喜欢的是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里面所有歌我都会唱。 那我不会。 那我赢了。 我会唱那个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 哎，我不喜欢。 怎么唱？你光说会你得唱啊。 那个白雪公主在等王子的时候，她对井边的鸟儿唱的歌， 你唱我听听。 然后呢， 我 又那个 我希望我所爱的 人在今天，在今天出现，出现。 莫名有一点吓人。 到我了是吗？ 对 ，battle。 好，你来吧。 好，那我就唱一首《小美人鱼》里面的歌，好吗？ 好呀。还非要让我们说好呀？嗯、 对，嗯。 这个世界充满希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拥有一切，我也拥有了美丽的城堡，我也拥有了无限珠宝。 这是什么字？ 姐，一起欢呼，一起歌唱，就在那沙滩望着夕阳，多么希望。只要和你直到永远。 哇哦！ 我还知道他那个前的那个龙虾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哦，我知道还有一首，我也会一首那个美人鱼的， 是吧？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 哦，真的哦，对对对，这就是那个女巫，最后他们在那个船上被抓起来的时候，那个女巫出场的那跳舞的时候，配的那个 BGM， 对不对？ 我的迪士尼梦被你毁了， 就是那个女巫出来的时候，她这样，我像只鱼儿，哈哈，我来抓你了，就这样。 哎 ，Let It Go 应该你们俩都会吧？ 我。Elsa 我还好，没有那么喜欢， 没有那么喜欢。 他是我长大了以后出来的。 哦，对，长大了可能对吧？ 嗯，但我小时候还有那个。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n, let's go and play. 滚！就是、 哎、有人说脏字，哎， 他姐姐在里面的内心 OS 就是这个，别吵了，行不行？ 我笑死了！ 妈呀，太可爱了！我们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嘛，结束之前我们还要问一下哈，刚才没有问完的，请问孟慧媛在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下次见我们就可能就是2022年了，你有什么样的想要实现的心愿吗？ 我希望2022年可以上春晚。没有，其实最早上春晚是超超他说的，他说超超说他很想上春晚。 然后呢，你是被他说的影响你才会格外想吗？ 不是，其实我也想，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但是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就希望我希望好朋友可以上春晚，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很多很多很多。 嗯， 对， 多到没有时间喘气，至少有一年的尝试。 我觉得最好的愿望吧，就是就是明年的工作是今年的一倍吧。 好， 然后我的身体还能够很健康。 好， 对，这个是我的期许。 那你明年还会发专辑吗？ 明年吗？ 嗯， 明年要可能要积攒，我觉得。 好， 对，嗯， 够了，祝福。 到你了，刘美玲， 我同意了，你这些愿望都要实现。 好， 你就是俺也一样吗？ 那你呢？ 俺也一样， 俺也一样。没有，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我就也不是不一样的，我希望我这个祝福孟慧媛的话吧。 哦， 我希望就是。新年嘛，要有新的气象，然后搬进新的家，然后 他马上就搬进新的家了。 对，是的，对，搬进新的家。 哎，你该不会搬家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吧？新年新气象。 你知道之前他不想搬家，他很固执。然后就我搬完家之后，我就跟他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一直在劝他，我说宝宝搬家，搬家之后，我觉得人的心情都会大变样。 哦、 然后。他就因为他住了很久嘛，然后他就下定决心说宝宝我搬家了。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啊，包括我们去看房子很麻烦很复杂的过程，但我就一直坚定，我觉得你一定能搬一个你特别满意的地方。你看说准了吧、 哎、你知道那时候就去我跟刘美玲是所有看房子一直都刘美玲陪我去的嘛。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套房子我特别我还行，我因为我是那种一眼定胜死， 他蛮喜欢，他一眼定住了那个房子，但是整个过程非常不顺利， 非常不顺利， 然后最后房子也被别人搞走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他看上那房子，我就觉得他一定会有更好的、 哦、 然后再看看，相信 后来 就一直坚信。 后来我们一去的时候就去到我现在的这个房子，比刚那个房子 还好多了， 家里就是充满了阳光。 嗯， 真的充满了阳光， 这个道理完全通用。 主要是之前没有我睡的屋，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呢，就是 爸爸永远 有我的房间 了。 说的像你回去似的， 不去，真的 哦，真的 哦，我们俩在一块儿睡觉呢。 哦，你们女生会开睡衣趴是吗？ 不是啊，我们男生啊，对，穿衣服吗？刘美玲。 哦，哎呦哎呦呦， 想说什么呢？说什么虎狼之？ 限制级的画面回来，你光送了祝福你自己呢？ 啊，我自己，嗯，我也希望我周围的朋友都越来越好。 妈呀，这么大，这么。 嗯，对，然后自己的话呢，就刚跟孟慧媛说的有点像，就是希望工作越来越多，然后我这张专辑呢，一个新的尝试，这种安安静静的歌曲，走心的歌，我希望可以，有更多自己的代表的作品，让大家听见，然后有更多的舞台。对， 那我再说一句，希望朝阳大傻和朝阳二傻呢，就是能够真的有那种很懂得我们、珍惜我们的人。 对。 哎，突然变成征友节目哎，也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听和看我们节目的话，要是觉得还不错的话，觉得自己条件还不错的话，配得上他俩的话，你可以什么私信一下，联系一下他俩哈。 私信一下吧，就。 来吧，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谢谢孟慧媛， 拜拜， 谢谢刘美玲， 拜拜，再见， 再见大家， 各位晚安， 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表上似雪胸襟。